看星星 吗？我的天哪！ 打个比方， 还好还好、嗯，他其实适应能力还挺强的，因为在那之前，毕竟我们也带他出过 出去过， 嗯，对。 小孩有个模式，度假模式了，睡觉。 啊，对对对，来度假模式，嘚儿开启。 对对，然后唯独比较会把行程切割开的，就是他中午要睡觉。 哦，对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只能安排大半天的行程。然后，即便把他的午餐时间往后推， 往后推，往后推， 但也推不到。就比如 在路上睡不行吗？ 在路上 能碰 也能，对，就 对， 就是 碰上。 你比如说我从玩的地方到回酒店，比如说我开了四五十分钟， 嗯， 然后全程都是自驾的这一天哈， 对、 哦， 然后比如到酒店他就醒了， 嗯， 就没法再难以继续入睡的话、 嗯， 他也不舒服，因为他没睡够，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说让他到 对 就回到酒店来睡， 规律规律一下哈， 对， 小孩睡不好可闹腾了，那真闹， 对，闹觉 他就犯抗你。给你一些哇哇哇哭那种不配合你。 对，小孩他睡不好、嗯、你想大人睡不好他也难受啊。 啊，咱们是没办法现在。 哦、啊，对。 是吧，那就比如说跟着孩子的行程、 嗯、 有些什么体会亮点上蓝卡维去海岛也很多嘛。 对，因为其实你像本身还选择了不错的度假村，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计划是去外边去 溜达 景点之类的、 嗯。 对。因为其实度假村里面就有不错的景致，不错的食物，然后让你放松的环境，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 丽兹的食物还是真是很好的，嗯、那早餐做的，我的天， 是 的 早餐种类非常的丰富，是吗？ 请问一下， 早餐其实如果住酒店多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就已经习惯了。 嗯， 就是肯定首先食材很新鲜，这、 嗯、 是一个基础的。 嗯， 水果比较多。 然后我印象对，没错、 嗯。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它有一种当地的植物。提炼的类似于蜂蜜，但又不是蜂蜜的一种，糖 啊 类的东西， 是加到饮料里的那种糖吗？还是就直接可以吃的？ 还是像蜂蜜一样是液体的？ 对，是液体的、 啊， 就它看起来的性状就像蜂蜜一样， 嗯、 但是它旁边有 性状， 相当专业的词汇。 对， 英文怎么说性状？ 不知道啊。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说明， 啊、 就是介绍的这个植物，说是从这个植物里面 提炼出来的。哦， 对，然后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当，如果你吃pancake 就那种煎饼的那种蜂糖， 哎、 对，你就当蜂糖吃， 要点就是蜂蜜嘛。 但、 嗯、 但是它口味还挺特殊的，就难以去形容， 就当地特产。 对对对， 兰卡威 当 地产，嗯， 椴树蜜 是吧？ 经初步判断，椴树蜜。 椴树蜜，对。 然后它就是其实它的早餐你要真说种类， 嗯， 其实并没有，比如说我们三亚的那些大的度假村种类多，因为它其实早餐厅并没有特别大 哦、嗯，人不多，主要没那么多哈。 嗯，对，它餐厅整个面积也不是特别大， 是是是 坦率来讲、 嗯， 因为它房间数也不多， 嗯 嗯，它那个 很安静、啊、 对，那一间丽兹卡尔顿的度假村的定位还是比较精致的那个， 嗯、 房间数可能。连别墅连基础房型全部加在一起也就是100出头那样， 小的 对 小度假村、 哦、 你像三亚澳门动不动上千间房型， 对对 对, 对， 其实 我觉得小而精更好， 嗯 对, 对，这样的话好处是你几乎不会太拥挤嘛， 嗯， 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大的度假村吃饭经常会遇到排队的情况嘛， 嗯， 在那边就几乎碰不到 啊，这是好事、 嗯、 对 好事， 而且我们去的那几天据说是100%的入住率，但也并没有觉得很拥挤。 嗯嗯嗯， 对， 就是我提醒大家一下、 嗯， 比如说有时候咱们淡季订个酒店，咱订个基础的房型，到达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呢，跟酒店一说，啊，能不能免费升个级？然后呢，酒店会看，哎，有可能会升级。 哦、真的吗？ 真的。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对吧？ 升级在不同的地区还有一些 有不同 的技巧之类的。我们回头可以找一个机会聊一起这个 技巧，英文叫做 skill。 但是 我 觉得这个应该不是 skill 吧？ 不是 skill， 对 对，会有一些 tricks， 对、啊、 tricks， 小的伎俩， 对 对 对。 哎呀，经理，能不能帮我升个级？ 我不是经理，我是过来打扫卫生的。 你经理呢？ 经理在前面呢。 经理，哎，我想升个级，行不行？ 对。你说说，就是别你吓唬了。先说一条、 啊， 就是经常用的这个伎俩是什么？比如升级，咱想订好一点 啊。最简单的其实一个方式就是你在、 嗯、 平常，比如我们差旅的时候会经常、 嗯， 比如住某一个品牌的酒店会有会员等级。 哦，对对对、 哦、 对。然后你在你度假的时候就依然去订那一个集团下面的某品牌的酒店。

没关注 哦， 就是体验、 哦、他带着孩子没法， 小孩对， 小孩得睡觉。 亲爱的小黑，泪为自己流。 哎呦我的天哪，这爸爸也是无聊死了。 所以其实我们晚上唯独的就是在某一天， 嗯， 我跟我爱人其实是分波，就是 你看 着 对，然后他、 这个、 一个人 酒店那些托管的在哪里？ 睡了。 哎呀， 小孩睡得晚。 我们是分波去做了一个 SPA。 嗯 哦， 嗯，就相当于他是八点到九点半，然后我是比如说九点半到十一点这样子。 你让你去不算了。 啊、对对对，没错， 是不是？他们的 SPA 是在室内，因为晚上了嘛，对不对？室内的 SPA。 说到其实 SPA， 他那个丽斯卡尔顿他的。SPA room 就是那个 房间 什么房 啊、 理疗房 SPA 房啊、 理疗房 对，然后它外形还是很别致，它是一个、 哦、太空舱， 看起来像鸟笼子。 鸟巢、 但其实又不是鸟笼子的一种建筑形状。 嗯、 然后跟酒店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他们说原型是 放 蓝卡， 没防好。 原型是兰卡威当地一种抓鱼的工具的形状 啊， 很有意思。 这不是叉吗？ 就是一个笼子 ，sorry， 没事，就是一个笼子嘛， 一个笼子的形状。 哦， 对， 就是它游进来放那种。 我跟你说，现在那个鸟笼的那个造型的灯可多了，我家里还买了一个呢。 是是是， 那鸟笼子装不上。 是， 但确实很漂亮。 啊、 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其实它还是网红， 全是 ins 网红， 好评是吧？ 网红、 哦、 网红酒店，就这个间酒店的网红图片吧。 大哥，我问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网红外露呀。那个，我问一下，这个 SPA 这个体验是竖着进去的吗？是竖着坐还是躺着坐？因为这鸟笼嘛，我就感觉抓鱼的那个东西。 是躺着， 它其实不是。 哎，你立起来行，我以为这么站着呢。 它其实是那个房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哦， 它只是外立的形状是那个 很别致 鸟笼形状，里面其实还就是我们感觉 就是个 房子。 你还是能躺下的， 是是是、嗯、 但其实还是在那儿拍照片还是很漂亮 的，很漂亮的， 是吧、 啊、很高级的、啊、 因为它你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它这就在海旁边嘛， 哦，很近， 竖起来 是吧， 嗯， 对，你在外面的时候它挨着那个抓鱼的笼子旁边， 哦， 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海燕吧，它有一个 海燕 燕呢， 好像是大海的海，那个宴会的宴， 哦， 海 燕， 一个中餐厅， 哦， 当然它是写的拼音来， 了解了，海燕、啊、 我觉得如果他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我那两个字。 对 对， 海 燕， 海燕， 是、 嗯、 他那个中餐厅也还不错。 嗯， 然后就有很多人会在那儿吃完饭出来遛弯的时候，在那地方拍照，因为确实很美， 很漂亮哈。 嗯， 你说到兰卡威，其实大家了解的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越来越被想大家了解的度假村了、啊。 对对对。 作为这个从事旅行行业阳光产业的蒋仲坚，他有很多的目的地，去过世界很多个地方。现在孩子每天都在长大嘛，因为他马上就要三岁了。三岁之后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了，比如说五岁，那就没问题，交流都没有问题了、 嗯、 他都会自己选择说爸我还想去那儿，咱去呗，是不是真的？你会慢慢经历，我也在经历了。 嗯， 那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你有没有目的地的规划，说在他三岁到五岁这个区间去哪 儿，要带他去哪儿， 有没有规划？ 特别 去你妈咪呗，去读书的地方， 特别远的还没有规划、 啊、也没有。 其实要看他对于，其实我的判断主要是对于单程飞机的承受程 度，距离的接受度。 我们今年清明节的假期、 嗯、 对，比目前规划计划的是去新加坡及周边的海 名单岛、 哦、 对， 哎呀，你看人家 新加坡也是一个亲子圣地、啊、 很好很好， 是， 我去过， 目的地本身适合小孩玩， 相当适合， 然后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单程飞行的小跨越、 嗯、 对，多了一个多小时嘛， 对，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些已经有孩子的， 嗯， 天天 你怎么这个苦命你、啊、 对，我是说天天把这个精力，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喜好都是得就着孩子来，你们自己会觉得烦吗？就是你自己玩的也不爽、啊、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用回答、哦、你有孩子之后你就知道了， 是吗？ 你自己感觉吧， 就痛并快乐着，孩子你都选好点点，来看开地图，这儿选这儿选这儿。 我觉得很多热爱旅行的人大多是那种 嗯， 特别向往爱与自由的人， 嗯， 我在有孩子之前对孩子的 概念理 解是比较中性嘛，就是没有很喜欢、 嗯、 但当然也不烦， 嗯 嗯，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当父亲之后会这么的喜欢小孩、 yeah. 而且我发现很多成为父亲的人之后就不光喜欢自己的孩子，看到其他的父亲带着孩子，我们也会目光有交流， 有的有的， 哎呀，你们还是 有 爱的， 有的有的。 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更烦别人家小孩，